碎的心灵，多些沉重的躯壳，想隐藏一个谎言，掩饰着卑微的脆弱，不能再回到从前。当所有的人失去，原本该有的冲动，怎么改变？需要几个理由。